会议上发言，回顾自己担任国务卿两年几的政绩。他说在过去几个月被人形容是小丑、乡下佬和邪恶的抗争者，但他对任内所做的事感到骄傲。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华南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今个星期中期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 我们一起看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在收费广场对开。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翻一段车多，龙尾在果栏。屯门公路有试行交通安排，去屯门方向和清朗公路支路交界处部分的慢线现在是封闭。而佐敦道呢就有緊急維修啦，去西九龍公路方向近九龍佐治五世紀念公園的慢線而家係封閉。黃竹坑的南朗山道就有鋪設煤氣喉管的工程，去到聽朝的六點鐘，南朗山道近陳南昌紀念學校一段呢而家係暫時封閉。最後道路安全議會提醒你，马路不是赛道，不是斗快的地方，安全先是最紧要。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籍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究竟乜嘢系文化呢？当我哋描述一个城市嘅文化嘅时候，我哋指嘅又系边类型嘅文化呢？今次岭南大学文化研究讲座会从国际嘅经验出发，睇下点样塑造一个城市嘅文化。这个讲座会由香港资深艺术行政人员余国烈主讲，听下他介绍。 我在个讲座会分析到，譬如韩国文化在过去那20年韩流的文化，其实令到我们对于譬如说韩国来的各种文化包括饮食都由很少兴趣变成很大的兴趣。里面的完全的原因不是纯粹因为好吃或者是饱或者是见到那么简单，而是里面呢很多是一些文化里面的选择。而那些文化是关乎历史啊、价值观啊或者是其他的印象的东西加在一起。很多时候我们生活里面有一些生活的风格的选择呢，其实再看深一点其实是一些文化的选择。 大家会不会对文化有重新的定义呢？怎样才可以在生活中体验到文化呢？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对文化的定义呢都是有时会比较单一和偏颇的。我们很多时候呢觉得艺术就是文化，譬如说去看演出啊，或者看展览啊，或者电影就是文化。但是其实文化的内涵是很阔的，阔那种程度呢是去到很多时候我们其实享受的文化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不是叫那些叫文化。 3月5号，香港岭南大学表演与文化研究讲座系列2021城市如何文化。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中女彭程， 宅男曾志豪， 中女宅男 沙很大， 沙很大。 哦，嚟 嚟到二月嘅最后一日，2月28日嘅星期日晏昼啊，吓咁啊，两点钟新闻之后，中女宅男散大鹏程曾志豪又同你见面啦。 系啊，咁啊，时间好快噶啦。 系啊，三月啦，听日。 所謂時間好快的意思咧，就係好快三月咧，新一年嘅財政年度又會嚟啦，有好多你唔想面對嘅使費又會出現啦。 點啊？你使好多咩？你都有好多啦，係嘛？ 哇！開心死添啊！真係一諗起呢、這、一個 有5000蚊啊，消費券喎、啊，哇！ 即係你應該知道咧，你即係所謂消費咧、就如果你用書面語寫出嚟咧，其實有另外一個意思噶嘛。 你 知唔知噶？唔系唔系，即系使钱一个意思啦。咁但系咧，如果你用书面语写出嚟咧，有另一个意思就话，你而家系咪即系好似即系，譬如我哋成日都话咧，要消费我啊，即系好似你要使佢，即系好似攞住嗰啲着数啊，使佢便宜啊咁样，甚至乎系啊。即係成日話，哎呀， 你成日都消費我， 唔好成日消費我，係啊，即係你唔好好似喺度玩我啊，成日使我啊咁樣。仲有喎，如果你變消遣都係嘅喎，哇！佢而家呢排喺度消遣我啊，喺度玩我咁樣咧。 點啊？你好唔滿意喎？ 唔係，我諗起呢個消費券，唔知會唔會有好多人咧都會覺得係咪即係消費緊我啊？係咪即係玩緊我啊？每個月儲1000蚊喎，而家呢張消費券 唔係要你使曬1000蚊啊？ 係啊，一齊冇錯。 係啊，如果唔係要退翻俾政府㗎。係 啊，不過喺要。要洗嘅同时咧，咁我都好后悔就系，点解我唔早啲续牌呢个车牌？ 哦，系、哦，你啱 避无可避真系， 因为又正式生效啦。你话加牌费嗰度系嘛？加你3成啫，对你嚟讲， 哎，10%啦，股票都跌咗唔止3成啦， 系啊，印花税都加30%，你赚够啦， 哇，跌都跌唔少， 听讲你之前都赚唔少啊， 系啊，账面数唔知赚几多啊，真系，喂，你都抵啦，你都谂住买多两架车添，啊、真系， 一定要买多两架车啦，系嘛、啊？我而家谂住少啲揸车噶啦，系啊，即系因为加牌费啊嘛。 啊 喂，唔系少嘢噶，嗰三成。 仲要咧，我听啲车主话咧，呢轮嗰个抄牌咧又疯狂。 系唔系呢轮啊？其实已经系好系已经好耐噶啦，呢一个情形都已经。 即系咁，当然我哋知道咧，你违法就系违法，抄牌就合理嘅。即系不过，哇！你谂下条数咧， 系啊， 即系几咁贵先得噶。 啱啊，所以政府成日都话系啦，而家冇乜钱啊嘛，系嘛，所以都即系出咗。呢、这個財政預算案都要睇餸食飯，其實作為香港嘅普通小市民啊，又何嘗唔係咧？ 睇餸食飯， 我哋個個都睇餸食飯㗎啦。 我有啲嬲咧，就係點解佢個消費券咧，佢唔可以早啲公布或者早啲出？可以趕在情人節之前、 哦、 或者最少都元宵節都可以出到嘛。 而家啦，我哋大家都好期望啊！而家啱啱講咗之後咧，跟住然之後話 下年情人節有啦。 佢話最快呢個暑假去登記，咁到底幾時用呢即係可以幾時用得到呢咁同埋大家都話：哎呀，喂，1000蚊一個月啫喎！喂，我想買啲嚇、啊、貴啲嘅用品，譬如我買個電話。喂，咁點啊？或者度緊啲橋，我點樣可以用盡呢1000蚊啊？ 咁有咩好方法？ 我睇到啲報道講嘅咋，有啲又話，哎，我攞嚟買曬啲超市禮券啊，咁啊可以慢慢用啦。 咁啊係，即係唔使限住一個月要消費曬。 係啦，有啲咁嘅説法啦。 但佢俾唔俾你攞嚟買禮券啊？ 喂，我真係唔係好清楚。 因為佢而家佢都有個鼓勵消費噶嘛，係啊。 唔 係 啊，咁我都係碌咗嗰啲錢去。 但係禮券唔係貨品啊嘛，我懷疑佢話你要即係你 要即刻係消費。 你消費啊嘛，你。买咗一张礼券，可能就真系唔同。 同埋可能好似澳门， 如果唔系我买美金咧，我攞银行得唔得？喂，系可唔可以啊？去到银行，我唔收，我想买1000蚊美金。 你买阴司纸都得。 系啊，因为如果咁样兑现到就正啊。 系 你话咪发达先？ 我谂应该限制性都好多。而家又话唔俾搭车，咁如果用八达窿嘅。咁我點綜合咧？ 我大家都 唔係好 明 啊， 係 啊，其實都係好多好多樣嘢要諗，呢啲都要交俾政府。有啲人就話、 啊哎：， 我想買啲貴啲嘅嘢，咁我咪要用幾個 friend 一齊夾埋咁去買先用得到啦。嗱，我真係唔知道、啊。但係你諗下，一拋咗出嚟之後，大家已經想盡辦法，希望計到最 盡。係啊， 係嘛？ 我覺得呢個有啲似咧，啲老人家咧、 啊、 就用醫療券啦。 咁啊， 係咪咁咧？老人家好熟噶啦，一去到啲醫生度、有冇收唔收醫療券啊？咁即係以後我哋都會咁喎。誒、哎，等先，收唔收消費券先？ 喂，咁啲嘢咪貴咯。 係啦，咁但係我都係想買底雞蛋仔啫喎。 買雞蛋仔啊，自己俾 啦。佢又唔收八達窿噶嘛？喂，我想舐曬嗰1000蚊噶嘛？ 我哋用到最盡，啱啱 啊。咁當然啊，另一批嘅朋友咧、就可能佢望住嗰嚿錢咧，即係你諗下，如果佢女朋友見到呢個預算案，然後就話：咁你係咪可以申請到啊？ 嗰八万蚊，失业救助， 喂贷 嘅贷款 要还， 系啦，唔系可能我女朋友都同我男朋友咧呆咗好耐噶啦，咁样，咁啊最惨系咩咧？即係有好多 freelance 嗰啲咧，佢就話係可以申請， 可以申請嘅，但係申唔申請到都係另外一個 問題咯。不過錢又唔知點申請咧，跟住可能又會俾人揞啦，叫你轉工㗎啦。你正正式式轉翻一份有月薪嘅工咧，咁你咪可以計到數借咯。嗱，而家慘啦，有一個月你又多錢過李嘉誠，有一個月你就冇個加得個減，李減成咁樣，好慘啊！ 係啊， 會唔會又多咗呢啲咁樣嘅即係職業上面嘅拗撬咧？ 我諗我哋呢幾日咧，係啊，自從財政預算案公布咗之後咧，都有好多市民都表達咗呢啲心聲㗎啦，都真係，唉，真係冇辦法啦啊！ 你咪買車啊！ 吓咩话？我咪要卖车啊！系、 哦、 啊， 好啊，唔系我谂住你卖车嘅话咧，我就攞消费券去买啊！我买咗你放出去嗰架车， 玩具车啊， 得唔得啦？ 玩具车得嘅，我相信啊！喂，你咧听直播轻松下啦，唔好谂嗰啲嘢啦。似是带着几分醉，轻轻的驾着帆船为爱浪，我的身体轻轻摇晃。就似躺身于城网，情爱共我又似隔张网，孤单的我又悠然望两岸，看一张张的小情侣，互诉心曲歌神往。前方远方，人在恋爱，我独冷。还愿随遇爱若非所爱，我并不稀罕，又没有不相干，雷浪与浪也偷看，一张张快乐情人在两岸，带出多少相思情意，又带出多少迷惘。 诗意，陈百强 Danny 嘅《相思何苦》。 我想起网上面咧，原来近日流传有个即系玩嘢嗰啲 pose 啊。点 啊，豪仔？ 即系佢所谓玩嘢 pose 咧，就系、是、有人喺连登度咧开咗嗰个贴文咧，就话觉唔觉得陈奕迅系近年最被低估嘅歌手？ 我有睇过， 你有睇啊？好笑， 跟住里边 系啦，跟住里边咧就有人好认真咁话啦，明明咩沙龙啊，咩岁月如歌啊，全部都好好听噶，哎呀，都好可惜，红歌唔红人咁样。咁然后另外有啲网民即刻咧就又好似半认真半讲笑咁话，陈奕迅边个嚟噶？系咪陈百强个仔啊？咁样， 见到 系啦，然后有啲人就话系咯系咯，我觉得咧佢太过模仿 Mr 咧，冇咗自己风格。 我睇咗呢句呢個新聞嘅時候，其實我都真係跌咗落地。 唔知唔係最緊要係大家唔知曲定直啊。 唔係， 不過似係曲嘅，即係玩嘢嘅純粹 係。阿豪仔，我都好明白啊，即係點解咧？而家大台咧，咁你知有新嘅嚇總經理上場啦，副總經理上場。 我個姓氏翻嚟咯， 係啊。 唔知佢會唔會覺得我同佢揸個字都可以帶我咧？ 曾志偉翻啦，你諗下成個樂壇，即係呢個廣東樂壇，即係係咪即係需要更多唔同嘅歌手一齊俾多啲人見面？如果唔係咧，你成 成日見嚟見去都係，咦？點解定係呢幾個嘅？點解定係攞嚟攞獎攞嚟攞去都係嗰啲嘅？ 好笑真係， 啲人去咗邊度咧？你爭啲連陳奕迅都唔記得啊！ 唔係，但我覺得啊，佢呢、這個如果呢個玩嘅話咧。咁都即係就玩得有趣嘅，如果係真就大件事啦。即係終有一日咧，你竟然會覺得陳奕迅你都已經遺忘咗呢位朋友咁樣啦。 係，跟住阿容祖兒又上咗去《乘風破浪的姐姐》 哦。咁啊係，你諗下可能咧，而家十零歲嘅僆仔僆妹咧，如果佢真係啱啱咁樣接觸呢個資訊咧，佢可能真係會以為。容祖兒姐姐係咪即係點樣？佢係咪而家覺得自己想有進一步嘅突破，所以參加呢啲節目？ 係啊， 係啦，跟住就可能會唔知道，原來佢應該坐喺天后啦咁樣，咁都幾有趣。 咁咪使見翻啲人啦，希望 咁咪幾好笑 啊！俾大家可以又重新再認識佢哋，又再加入樂壇啊！ 係啊，真係嗱，咁啊嗱，你話樂壇就即係越嚟越新鮮啦，即係我哋有啲面孔好新，但有啲可能就會同你即係舊夢重温。係咁啊，你見到曾志偉入主之後咧，咁啊嗱，另一個就係電視。因为大家咧期待嘅就系除咗佢系救翻个音乐之外咧，咁梗系你话作为大台，咁以往嗰个剧集好巅峰噶嘛，咁大家梗系希望以后即系可以睇翻一啲即系经典剧集啦。 嗯、 不过而家你一同人讲话你煲剧，唔知点解咧，好少人咧会觉得话煲紧边套 TVB 嘅剧集？ 煲剧同追剧。就是两样嘢啦，系咪？ 系啦，系啦，嗱，啊，你觉得啱？ 追剧、 就是，追剧咧就系真系要逐集等嘅，咁可能佢真系会问紧你系咪睇紧 TVB 或者睇紧 View 嘅一啲电视剧集。不、过你讲到煲剧， 系啦， 话明煲就其实咧佢成煲喺度噶啦，你慢慢， 慢慢抡， 慢慢睇咁样咧，就可能讲嗰啲韩啊、日啊、美啊咁样嗰啲剧集嘅。 你有冇？ 咁你最近系追剧多定煲剧多啊？ 我系煲剧嘅， 系啊， 系啊， 好耐冇追过咯。 都少時間，好老實講。 唔係嗱， 我都係臨瞓之前，好老實啦。嗱，即係我睇電視劇嘅時間咧，其實都係臨瞓之前個零鐘係。 係啊，啱啊，啱啊，哎呀，我哋都係差唔多嘅悲慘啊，真係耶！哎呀， 即係而家係放棄咗 擠時間出嚟嘅 睇書，跟住然之後有時就。煲劇 係啊，好離譜我都覺得自己真係，同埋咧好慢啊！點解我咁講咧 ？Exactly， 我有幾次都同我老婆講，我話你而家睇緊嗰套劇集啦，你會唔會等埋我啊？跟住我老婆話：，哇，我等你嘅話咧，應該出年都睇唔曬嘅。係啊，我唔等你啦。 因為佢一日可以睇幾集。 係啦，佢一日可以睇幾集，咁佢知道咧，大家都明嘅，咁你都要做嘢啦。係 啊。 咁我譬如我對上嗰套咧，我仲煲緊，都未煲完嗰套驅魔面館咧。係。佢變咗長壽面咯。 几集嘅其实我想 问一下，我唔知佢，我而家睇到应该大概十五集到，咁、我未睇佢 total 有几多集，我当你廿集好啦，咁起码仲有五集，但系咧我其实开头势如破竹嘅，一日咧可以睇到一至两集嘅，点知咧唔知总系去到某个位咧就开始即系嗰个时间表提醒你咧、你不能够咁放肆， 要做其他嘢嘛， 你就要做其他嘢，于是乎我开嘢咧同一集咧争三日咯，都冇睇过啦。即系我自己停留咗三日，我都冇再揿过去睇。 我都系唔出奇嘅，我有时都会噶。 因为已经要做嘢啦，已经变咗。 系啊，我最近煲嗰套剧就系《皇冠》咯，《The Crown》咯，《 The Crown》系。 系啦，咁佢有四个 seasons 嘅。 系。 咁 我哋都煲晒啦，已经。 我 咁你都你用咗几耐先 ？Mission completed 啊！ 每个 season 有几多集啊？ 十集， 十集，四十集咯，即系 哇！哇！我觉得对于 四十集好劲， 系啊！对于我嘅即系人生嚟讲啦，我觉得哇！ 成就解锁啊，真系， 简直系觉得冲破咗我 一个月 指标， 唔得啦，系嘛？ 唔得唔得唔得， 唔得啦！ 我分开咗成三个月睇， 哇！ 我系咪睇得好慢啊？ 三个月睇四十集， 因为 点 解咧？ 真 有阵时咧就系做嘢啦， 好慢。 有阵时做嘢啦，有阵时系咩咧？太少时间，因为你睇完一集之后咧，哎呀，唔好啦，瞓觉啦。 系啊， 哎呀，再睇多少少啦，咁样。 我哋真系好惨，我哋睇完已经系要瞓觉嗰啲时间嚟。 咁啊，逼住唔睇啦，唔睇。咁啊，睇咩咧？就拣 Friends 嗰啲 sitcom， 即系廿零分钟。 系啦，睇完脆脆地咁样，哎，好啦，瞓啦。 系啊， 所以有时就系即系大家喺度即系交换。 哎呦，我都有啊，我咧， 你都会啦。 我睇《驱魔面馆》嘅时候咧，因为佢每集你都要追晒啦，咁你就 系 要好完整先得噶嘛。 系 咁但系有阵时。上个厕所， 啊、 哎呀，十零分钟咁点咧？我呢轮咧我就转咗长短棍咯，长嘅又睇《驱魔面馆》，短嘅咧我就睇嗰个《璀璨帝国》。 系 啦，咁啊，即系好对佢哋唔住啊！你啲富豪生活咧就攞嚟俾我去厕所摄时间。 系啊，即系嗰啲唔使追都得啊嘛。 系啊，冇错，仲可以跳嚟睇噶。 系啊， 譬如我净系想睇靓女咧，我就中间飞少少，反正你嗰啲我都唔想理啦。我就想睇你有几多名车咁样咧，你就跳嚟跳去咁样咯。咁但系嗱，我谂我同你咧就绝对唔会出现嗰个症状咯。 系啦，就系飞蚊症。 飞蚊症，因为话咧。有个朋友台湾 女仔啊， 话佢点样话一日咧睇咗，哇犀利喎！ 四十集啊， 四十集啊，佢一次过可以煲咗成四 十集喎。 咁佢邊有咁多時間咧？就係、是、趁住農曆新年嘅時間， 係冇錯， 就放假。 唔係四十集喎，五十啊， 五十集添啊， 五十集添啊， 飛蚊啊，真係。 三十歲女還飛蚊症，農曆年假一日追五十集韓劇。 哇，其實咧，好老實講， 睇到眼前黑影飄飄啊！ 睇得過三集咧，其實都有少少反胃。 係啊，真係唔得啊，我都唔得，唔得，係嘛？三集差唔多啦， 你得滯啊，真 係 要唞一唞 ，take 個 break 啊。 係 啊，留翻第二日咧，又覺得反而套戲仲好睇。 係。 佢咁樣咁趕咧，真係啊！ 但我好想知佢睇咗邊一套喎。因为咧佢 五十集一气呵成， 系啦，佢话佢一次过就睇一日之内追完五十集。喂，等先，我想计翻个时间，一日得个24小时。韩剧咧每一套都起码40分钟，你当佢40分钟啦。如果你稳阵啲，得唔得啊？一日点追到五十套啊？唔系五十集啊？ 佢咪嗰啲短短地嗰啲啊？又系 sitcom 啊？ 但如果你短极嘅都要 半个钟啦， 都要半个钟噶。我头嗱，我即刻计一计数先，数口唔精啊！嗱，三十分啊，唔系啊，一日有24小时。 喂，但 系韩 剧冇理由咁短嘅系咪？ 每时一个钟 啊 ，Running Man 啊，可能系嘛？ 嗱，如果你用分钟咧，一日有1440分钟。咁、如果你除40分钟一集嘅，哦，如果40分钟一集咧，睇到36集、啊。系 五十集， 如果佢五十集嘅话咧， 喂，都 系 好夸张啊！我一日睇超过十集都夸张啦。 系啊， 我哋保守啫。 嗱，如果佢用一日时间睇五十集咧，佢平均每一套嘅时间净可以有28分钟嘅啫，佢就要完成啦。 即系半个钟头 半个钟，咁可能真系有，唔知佢睇紧边套咧，竟然半个钟嘅，哦，即系可能系咪综艺节目咧？真系 系，但系都唔 反而大家好八卦，好想知佢睇咗乜嘢 咁 犀利咧？ 系啊， 系啊。 咁同埋即系啦，原来咁短时间里边啲医生讲啊，你咁样一气呵成咁睇咧，对眼咧，喂，肯唔好讲话对眼，个人都攰啦。 系啊，好癫噶。咁而家话飞蚊症咧，咁啊会点样咧？就话你会可能有 闪光啊。 系啊，佢话、因为视网膜病变啊，又穿啊，又裂啊，你简单啲吓鬼你啦。总之你自己危险啦， 系啊， 你自己惊啦。咁但系咧，如果我调翻转咧，我喺嗰度韩剧咧，我睇到呢单新闻，我一定爱嚟做广告， 一定话俾人听 系。 系 啦，仲要每一次咧，系啦，一定咧就要用一个最关心嘅口吻。我哋有新剧推出啦，奉劝各位。我哋对唔住你只眼，唔好一次过追睇我哋，虽然好吸引， 系啊， 哇，赢晒呢个广告真系赢晒，直情系要劝大家咧，唔好追睇我哋， 嗯， 唔好一日之内追睇我哋， 咁就最佳嘅广告啦。 如果唔系，我介绍个眼科医生俾你识， 真系都要，我都劝大家啊，即系睇到呢啲咁样嘅即系新闻咧，其实真系都吓一跳啊，即系睇剧还睇剧系咪啊，都唔使话咁搏命先得噶。 再加上好明显冇拍拖啦。如果唔系佢隔篱嗰个， 逼个男朋友一齐睇，或者逼个老公一齐睇，系咪？你睇下我，你睇下我，你睇下我啊！ 如果咧要你一日咧要花一个全日24小时，净系追睇你老公咧，你会唔会都有飞蚊症？ 我一定唔会咯，我咁崇拜佢，一个钟头唔够添啊，曾志豪。 唔系一个钟啊， 一日 全日啊！你睇下讲出佢心声啦，佢净系肯望佢老公一个钟咋？ 即系我唔系一个钟啊！ 及不上韩剧啊，及不上韩剧啊！ 梗系啦， 头 先你讲 好惨啊，白净老公啊， 一个钟都太短啦，梗系一世啦，啱唔啱啊？ 够唔到噶啦你， 梗系够到啦，佢有听我做节目嘅。你老婆都系啦， 我谂佢唔想咁样望住我咯。佢唔系飞蚊症啊，佢有飞拖鞋症啊，一个拖鞋飞埋你啫，行开死佬。之中，喘息之中，和目前几多不相同，放不轻松，脑袋郁结中，还剩余几个未完美梦。那天测这岁数，定已在高峰，俯瞰世上美好，却发现原地全了圈。焦土，谁定下这秒钟？那片海每段路途，蓝图上要结婚，要窒息每一步，早有计好拼死追，快碰到却更是烦躁。今天我怎么欢笑碰不到？初计好算好约好始终失措，可否再乱试乱碰挪开赤道？ 再高一点，远多一点，无尽头的种种执念，要怎么演，再怎么发展，就在时钟里为谁兑现？担心老到，所以困兽换过活，方算是老到，太畏惧明日会变糟，为梦现在要安好。谁定下这秒钟，那片刻会断路途？难道上要结婚，要窒息每一步？所有计划平时最快碰到，却旧时烦躁。今天我怎么欢笑，碰不到别离。谁定下这秒钟，谁改到？好，始终失措，可否再乱试乱碰，挪开赤道？风一吹，计好算好，也可失措。不急躁，愿我为你拨去云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早上到深圳出席座谈会，听取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人士对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的意见。新华社报道，中央有关部门在深圳举办座谈会，为期两日，广泛听取完善香港选举制度意见。据了解，前人大常委范徐丽泰、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陈宏毅和前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邵善波亦有出席。本港昨日新增3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尖沙咀 K11 缪斯亚明朝食馆群组继续扩大，新增15宗确诊和7宗初步阳性个案。 K11 缪斯亚朝早9点起安排3架流动检测车，为所有商场员工和食肆租户员工进行免费新冠肺炎病毒检测，预计今日可以为共大约1500人进行采样检测，检测后24至48小时会有结果。商场所有员工必须取得阴性检测证明之后，才可以进入馆内工作。K11 缪斯亚今日和明日闭馆，为场内所有空间、通风系统、餐厅和商铺进行深层清洁和消毒。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表示，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发表有关爱国者治港的重要讲话，对于完善香港政治体制发展和选举制度有重大意义。他强调爱国者治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又表示特区政府在政治体制完善方面必定尊重中央的主导权。东京奥组委据报总结了一份名单，新增11名女性理事。前主席森喜朗因为发表歧视女性言论辞去主席职务，接替他的桥本圣子提出将女性理事的比例上调至不低于 40% 的水平，作为改革东京奥组委的重要部分。 報道話，新增理事候選名單中有人曾經參加奧運，有人就係學者。名單稍後在東京奧組委理事會上提出，如果獲批准將召開評審會議辦理相關手續。理事會目前有34名理事，若果新增11名女性，女性理事人數將會有18人，達到 40% 的目標。天气方面，本港下昼和今晚是大致多云，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本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外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喺收费广场对开。龙翔道有道路工程啦，介乎龙岩道至到窝打路道之间一段嘅龙翔道去荃湾方向慢线封闭，咁嘅工程影响到一大车多啊，所以而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咧，近呢个窝打路道咧，龙尾排到去黄大仙中心。而九龙湾的林泽街就有道路工程，去长业街方向近澳腾广场一段是暂时封闭。香港大球场就有足球比赛，由现在起部分的加路连山道、希慎道、棉花路和东苑道会封闭，一带亦都有改道措施。还有一阵四点半打后，利源山道、连道、开平道同埋礼顿道有需要嘅时候都会封闭噶。咁揸车朋友去到，敬请留意翻现场交通指示，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张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嘅病征可以好轻微，日又唔舒服，唔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同立即睇医生。 系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老婆，我带阿仔去踩单车啊！ 好啊，你拎齐嘢， 带咗水同零食咯。 咩啊？我只防护装备， 即系。 真系麻烦你要听听咧，由儿童事务委员会、劳工及福利局、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二风骚快活人嘅风骚 baby 要 safety 啦。有专家会话你知，儿童喺进行运动同任何户外活动之前，如何采取适当保护措施。 中女有啲咩优点？优点当然好多啦，最紧要嘅优点咧，就系我觉得中女因为已经系好似一个好识食嘢嘅食家，已经试过好多唔同嘅一啲食物啦，咁所以佢知道乜嘢好，咩系唔好，乜嘢系啱自己，乜嘢系唔啱自己，咁所以咧同中女做朋友或者系相处咧个优点系你唔会觉得好 confuse， 你会知道，你会觉得同佢一齐系好有趣味啊，同埋好分宜咯。 行程曾志豪，中女宅男沙很大。我是 Queenie 陈李敏， 系啦，两点半之前咧，我哋讲到咧，系啦，台湾个女仔咧，咪一日睇50集剧，追剧追到有飞蚊嘅，其实咧，即系睇嗰个 N 字头嘅平台，真系好多好多唔同嘅选择，真系好多嘢睇咧。 冇错啊，咁啊，基本上如果你想追晒佢咧，佢最衰嘅地方系咩咧？佢有新剧啦，佢间唔时有咧弹啲旧嘅剧咧，经典重温咧，佢又会引一引你即系心思思咁样。咁当然啦，其实唔系就系指佢呢个串流平台嘅，咁总之我哋泛指就系好多唔同片种。咁但系头先我哋都讲咧，就系、是其中有一套佢哋嗰啲叫真人 show 咧，咁啊就都系所谓嘅热话嚟噶，系啦。几个月前我哋就讲紧佢嗰个真人 show 就系呢个欲罢不能，too hot to handle， 我仲记得，哇嗰时睇到，哇即系喷火咁滞啊！ 而家咧， 但系好快咧，嗱，我觉得我中意佢嗰个真人 show 结局， 就是他们真实的结局。我不记得那个男女叫什么名字。 是 啦，他们本来。 Francesca, 是 吗？是 Francesca, 同埋另外一个叫什么、那个男仔。不知道不记得了。 哎呀。 咁总之呢，我喜欢他那个真人 show 的地方呢，就是在个 show 里面他们就说他们即是最后就走在一起。咁然后呢去到喺真实呢，所谓真实呢、即係成套劇完咗啦。咁佢哋喺呢个现实世界里面呢，又话真係呢打得火热，拉埋天窗喎，见埋父母喎。点知最尾传出佢哋已经分咗手啦。哇，跟住你就发觉咦呢套嘢好睇个戏嘅，其实现实好睇个戏喎。 係 呀。 佢哋都係想你继续留意佢啫。 係呀，即係有阵时呢，如果你好似好学术咁讲呢，哦，你话边一 part 先係真。边一 part 先系戏啊？ 真系唔知喎、 啊。我哋出到嚟都真系系啊。 好似嚟紧我哋啊，其实唔系，好似我哋上个礼拜提过个名嘅。 冇错，我哋跟住未有机会演绎佢。 就系、是、阿、璀璨帝国。 璀璨帝国 系啦，咁到底嗱，我睇嘅时候我都觉得真定假？ 系啊。 里面是讲那些华人啦， 华裔的 富豪啦，系啦，或者亚洲裔啦， 亚洲裔系啦， 佢哋喺美国， 系啊，亚裔准确啲，其实， 因为佢哋有韩裔啊， 有越南， 有 啲日本， 系 啊，咁样 喺 LA 喺加州比华利山嗰啲奢华嘅生活， 奢华生活系啊，咁我冇睇晒嘅，因为都系即系诶间唔时开一集嚟睇咧，咁啊嗱，我先讲我的目的咧，即系好单纯嘅啫， 系你个得你为咩咧？ 就想睇人哋有几有钱咯，我未见识过啊嘛，同埋即系你如果你唔睇人哋真实有钱生活咧，你想象嚟想象去咧，我哋咪就系以前睇阿卢戴维咧，烫银纸嘅嗰个有钱咯，哦、即系奄奄大笑咧，啲银纸巢咧点使啊？烫过烫过。 而家好多电子消费啦， 系啦， 俾 credit card 唔系咁，所以我好想知道，喂，人哋真嗰啲啦，即系奢华，奢华生活系点嘅咧？咁样系啦，即系睇名人版咧，好似都唔及睇佢真实噶嘛，咁样。咁结果咧就。我鍾意佢其中有啲大开眼界嘅，咪话你去名店买嘢、就你去名店买嘢，人哋名店去你嗰度卖嘢俾你、 啊。 哇，其中有一幕呢就係嗰个 Dior 呢、Dior 直情係搵咗佢哋几个嗰啲营业员啊，攞埋一车架嘅衫。就去到其中一個有錢人，好似係 Anna 屋企度，就俾你試。咁更加唔好講佢除衫嗰幕啦，嚇死我！ 喺你面前即刻試，佢唔使話哦入房試下先。 係咯， 係啊，嗰、那個真係大開眼界。諗下平時我哋， 但我唔想睇㗎嘛。 你想睇佢啲衫？ 想睇嗰啲衫。係 啦，你估，但大家都估唔到，佢除衫 嚇死我啊！你知唔知啊？ 哦，即係 Anna 除衫就嚇死。 咪因為我哋睇得 Frozen 多啊！你話 Anna 除衫，我諗起佢。Elsa、Anna 添，唔係幾好。 不過我哋真係，我哋都 咁。你出於咩心態想睇？ 我哋都係啲話題性咯，係咪？好犀利喎！啲有錢人啊，點樣有錢法啦？呢、這個都係我好奇啦。我想睇下佢哋點樣璀璨法啦。 邊一幕你覺得嗰個有錢係令你吃驚啊？ Dior 嗰個 Dior 嗰個啦， 都係嘅其中一幕嘅。咁跟住然之後就講啊 Baby G 啦，佢開佢一歲嘅生日 party 啦。其實之前啲報道都有講啦，佢喺屋企係咪屋企開我都唔記得啦。總之喺一個地方嗰度，其實係大人去玩。佢有波波池啦，佢有嗰個人哋夾公仔，佢就唔係去夾嗰啲酷兔池袋啦。 哦，好似係，好似係，係 啦。咁跟住然之後又送好多唔同禮物啦，跟住又請啲畫家翻嚟畫佢個仔，又送咗好多啲唔同嘅 souvenir 啦。最后其实他们成立了一个基金，他说捐了很多钱出去给一些有需要的小朋友，大开眼界。跟着他的老公即是 Christine， 就成日被个老公催他，哎呀你可不可以生多个啊， 哦是那时候。 这样那样。但是他就很不想啊，因为他说我第一个时候都已经是做人工的受孕。 人工受孕是。 跟着第二个他就很希望找到。 有高龄了已经。 啊、其实都不是很高龄。 对他来讲他是有些反应的嘛。 啊、他说他想找到。代母同佢生，即系呢啲咁样嘅，即系争拗咯。咁我嗰阵时睇啊，佢个老公系叫 Doctor Chiu，Doctor Chiu， 咁系 咁系咩 Doctor 咧？ 哦，原来系 Botox Doctor 咯， 系啦，整形科啲 Doctor。 佢話佢哋整咗個 Botox 嘅 profile 嘛， 哦， 我未睇嗰集嘅，但我見啲報道講咧，直情好似係咪招呼曬啲朋友嚟到職場打嘅， 職場嚟可以打啦，跟住之後咧，佢有好多啲唔同嘅器材，咁啊嗰晚開 party 咧，俾啲唔同嘅女士走去試啦，咁樣哇啲人就試得好開心啊，你自己去睇咧，Anna 都好令到我大開眼界嘅，因為佢其中啱啱開始嘅時候咧，佢講話佢請佢一個朋友 Kelly 同佢慶祝生日， 哦耶！ 记唔记得系点样庆祝啊？ 去巴黎啫嘛， 系啊，系即日坐咩话？自己嗰个私人飞机，系啊， 但佢要扮空姐噶喎， 佢冇所谓啫，佢老板嚟。 唔系我知系啊，即系佢哦，私人飞机嚟， 佢私人飞机嚟嘅，嗰个系 private jet 嚟嘅。咁跟住之后啊，我要对我朋友好啲，我今日咧就啊打我人生嘅第一份工， 系啊， 人生第一份工就系扮空姐。 哦，佢。 我覺得咧，嗱，即係我哋話俾聽眾聽咧，仲有一幕，我覺得係一個有錢人咧，即係令佢震撼咧，就係佢哋大宴親朋。我記得就係嗰個叫 Anna 嘅，佢就請大家去佢屋企作客啦。咁可能嗱，個個都有請過朋友嚟你屋企食飯、可能你話，切，佢屋企咪最多大啲。佢屋企唔係淨係大啲，佢屋企仲多人啲。 係啊， 佢嘅貼身服務係需要去到五十個嘉賓就五十個 waiter， 每人一個。 哇！你諗下，佢嗰幕幾有型啊！五十個即係數目大概啦，五十個 waiter 一齊擺低隻叉，五十個一齊喺度擺低個餐巾， 係 絕對係唔會令到你有機會就話啊，點解我想飲杯水都冇人俾我 咧？係啊，即刻有添啊！仲有啊，你睇到後面咧，其實佢又有請啲朋友去佢屋企，招呼啲朋友去佢屋企咧，咁一齊佢話。我唔係好中，我好中意做 SPA， 但我唔係好中意出去做 SPA。 係係係，喺自己屋企做咯， 喺屋企做咯，亦都請埋佢啲朋友一齊翻嚟做咯。 係啊， 咁啊幫佢哋一齊做 facial 啦，收腳啦，收手啦，即係收腳甲、收腳， 甚至收埋面皮咧， 乜嘢都有。 係啊，請曬翻嚟， 請曬所有朋友翻。 即係其實我覺得咧，佢俾咗個標準我哋嘅，所謂有錢咧，就唔係淨係話你買得起一样物品啦，因为我觉得未睇呢套剧之前咧，你会觉得有钱嘅意思咪就系话，我买到粒唔知咩非洲之星嘅，你有冇啊？咁样 佢啲石都犀利，系啦，唔系普通人买到嘅。 但系我觉得咧，佢已经系提升咗另一个层次，话俾你听咧，可能你又买到粒非洲之星，我又买到粒，不过你买嘅方法，你系行去铺头度嘅。佢而家佢话俾你听，有钱嘅时候咧，就是、人哋嚟 serve 我嘅。 系啊， 即系我谂起我谂起嗰阵时候，我睇 NBA 咧，就话 Michael Jordan 就同埋佢一个对手又打波啦，咁、个对手就想所谓窒佢，就有一次防守 Michael Jordan 嘅时候，佢就话 ：，Hey Jordan， 我啊而家我都买咗唔知法拉利定林宝啦。佢话唔系净得你识买嘅就咁样，咁啊谂住即系显示自己追到佐敦嘅身价啊嘛。点知 Michael Jordan 同佢话 ：，Sorry， 我所有车都系人哋赞助嘅，赢咗。咁而家佢啲富豪话俾你听，所有呢啲嘢，依家就佢唔好叫赞助，佢直情系亲自送上门 俾你， 系啦，嚟俾你嘅咁样。咁、我觉得呢个都好叹为观止啦。同埋有钱就是任性啊。即系嗱，佢当然我谂有好多可能系有啲戏剧元素嘅、但其中有一幕咧，我觉得如果你唔系有翻咁上下有钱人嗰个思维咧，你好难创作嘅。 点样？ 就系、是、咧，我唔记得个名叫咩名，就系、是、嗰个阿 Kelvin 想追佢嗰个女主角啊，就系、是、Kelly。 系 佢无端端咧就孖住佢 friend 咧，就去到佢哋嗰个比华尼山附近嘅一间电单车铺度。咁啊，仲系嗰架叫意大利贵嘅名牌电单车。哇！你知我哋啲作为曾经两个碌嗰啲系系啦，嗰啲系即系正嘢嚟噶嘛。咁嗰啲车嗱。你用私家車嚟比咧，其實就唔係好貴嘅，因為你嗰啲普通一架電單車咧喺嗰度買咧，我諗就廿零萬。你用私家車嘅比例咧就濕濕碎，但係電單車就好貴啊嘛。咁所以個係一名牌啦。咁佢話 Kelly 就去到嗰度咧。咁佢點解要去買電單車咧？佢 嗰個 Christine 嗰個係買 Christine 係嘛？係啊，仲 Kelvin 想追佢嗰個係啦。咁然後佢就話啦：我話俾你聽，因為點解我要去買呢架電單車咧？我驚世界末日啊！世界末日咧，咁咧到時啲路啊爛曬啦，我冇理由仲坐到個私家車出去。我覺得我應該要買一架電單車，方便我可以出入咧唔同嘅地堡裏邊咁樣。跟住佢 friend 喺隔離話：你應該都係第一個因為驚世界末日，然後想嚟買電單車嘅。佢仲訪問嗰個電單車鋪老細：你哋有冇人試過咧？因為世界末日嚟買你個牌子嘅車？個老細都呆咗。所以就算如果你話呢一幕係假嘅話咧，我覺得佢都應該有少少。即係有錢人嗰種，我都唔知佢呢啲叫離地啊，定係 咁仲話唔係離地啊？佢去嗰身打扮都嚇死你啦、 啊！ 我好記得佢嗰日係著曬成身毛， 係啊羽毛係啊， 跟住然之後條頸係戴住一條嗰啲唔知咩名牌子嘅 珠鏈，因為佢話佢要拎出嚟所有保險箱、 啊，所以佢有兩個好大隻嗰啲保鏢護住佢。 好好啊，即係你落街買嘢，原來去到咁、啊。 不過一方面就當然見到佢哋即係好奢華嘅一面啦，令到大家哇都大開眼界，以為哎呀乜原來即係原來封咗間鋪俾你去嗰度 shop。平都係好小事啦，係嘛？咁原來都仲有另一面，但另一方面咧，即係有時你睇到呢啲戲好猛整係咩咧？講嚟講去都係講啲八卦嘢啊！我要想話俾對方聽啊！我啲珠寶啊勁過佢，唔知佢有冇嘅咧？即 係 嗰啲好膚淺嘢。一陣間又話咩？哎呀，我今日又買一對鞋啊，幾錢啊？你知唔知我著呢件衫係咩牌子啊？Come on！ 重要你有冇發現啊？都係女人先會咁。佢喺戏里面出现嘅男人咧，好少嘅。 唔係阿 Kane 咧，即係嗰個新加坡嗰個男仔咧，即係佢咪有時啊，你攞我啲鞋嚟著，你知唔知對鞋幾多錢？呢對鞋佢最貴嗰對鱷魚皮嘅靴， 哦係啊，唔知要6000美金啊，好似係嘛？ 萬二蚊美金， 係啊， 一對咁樣，即係你。嘅生活就係圍繞呢啲嘢，咁你有咩意義？ 因為我睇咗我哋香港咧，我哋真實版名人富豪咧，我睇過幾次噶，即係我成日都舉例阿大樓，佢喺名人版出現嘅裝束，永遠都係咁樸素，佢唔會好似嗰啲璀璨帝國裏邊嗰啲咧。你睇下，你睇我隻錶冇嘅喎，但係你阿成哥都係噶。你几时见过李嘉诚会炫耀佢？你睇下我今日条皮带啊！因为佢要炫耀嘅唔系皮带，系地皮啊嘛。 系咯，即系大家级数唔同啊！ 哎呀，我哋发完梦未啊？ 发完啦！ 你想成为边一个角色啊？ 我咩都唔想成为观众好啦，所以要睇下啲剧，有时发下梦算数啦。我哋落翻地啦，都系啊，继续做翻我哋自己啊 ！Smile an everlasting smile。A smile can bring you near to me. Don't ever let me find you gone, 'cause that would bring a tear to me. This world has lost its glory. Let's start a brand new story now.There'll be no other time, and I can show you how, my love.To me, you think that I don't even mean a single word I say. It's only words, and words are all I have to take your heart away. Parton 仲有 Barry Gibb Words 吓，系啊，即系讲啲说话的而且确都好紧要啊！睇真几时系真，几时系假，系咪真系咁容易判断先？ 我希望佢系真嘅。 你希望佢系真啊？你竟然希望佢系真啊？曾志豪， 因为证明咗老师为咗教好学生系愿意付出一切。 咁样嚟到令到啲学生读书。增加动力， 灵魂工程师真系冇改错名， 真系得吗？咁样唔掂噶。 唔系我即系，如果你唔系真嘅话咧，我就只能够话系咪真系煲剧煲得多咧？就连剧情都谂住假戏真做咧，因为就咁嘅。话说就话喺广州咧，就有人发生呢、這个咧，学生成绩突飞猛进歧义事件簿。 咁咩意思咧？就我家長咧，佢就請咗一個英國嘅外籍女教師啦，就替佢嘅仔咧就補英文。咁佢個仔咧其實咧就都係14歲咁上下嘅啫。咁佢話啦，自從補習之後咧，個仔真係成績好咗， 即 係 教得好好啦， 教得好好咁樣，咁啊唔錯啦。咁同埋因為咧，佢話呢一位老師咧，原來咧就喺廣州嘅貴族學校裏面咧就擔任嘅。咁啊，佢又專門教頭先講緊嗰啲就係中學生啦，個性活潑內容啊，風趣幽默啦，呢個我做證。我仔咁細個幼稚園，佢上嗰啲堂咧，我見到無論出去補習啊，定係學課室裏面咧。嗰啲外籍女教師咧，都真係好活潑可人噶，係、 嗯、 啊，我都想一齊上堂真 係。係，所以你個仔上堂嘅時候就特別專心， 零舍專心啊。 咁即 係 所以你俾我哋理解呢件事，其實都係如同一次。 咁佢就係啦，佢就話咧，呢、這個女教師都係得個廿九歲啫。咁啊，自從呢個家長發現啊，補習之後好好、啊、喎，仔嘅成績越嚟越好、啊，直至有一日。咁啊，屋企个保姆咧，原来就即系请假啦。咁啊，屋企冇人咯。 咁啊，就得个女教师同埋得佢个仔啦。 系啦，咁啊，再一个意外，唔知个意外点揭发咧，就系、是、个家长咧就装咗闭路电视，因为有钱人嚟咁啊，望一望究竟屋企发生啲咩事，赫然发现，咦，佢哋两个直情系 活动教学， 活动啊，我中意你呢个名， 系咯， 或者其他学习经历 ，other learning experience， 活动教学。哇吓死佢喎！哇唔系嘛，直情系即系吓，即系 原来啊， 前面有戏过后喎。 咪系咯，原来嗰个读书勤奋嘅动力就系嚟自 因为有奖学， 系啊， 有奖学亲啊， 系啦， 即系你一奖学好就亲你一下嗰个亲啊。 喂，佢嗰个亲唔系话即系 亲到好热噶， 系啊，直情系 成绩好就奖励一次噃。 人体研究课程嚟噶。 嗱，据讲咧呢个学生咧已经得到奖励咧就达到数十次。喂，咁你话犀唔犀利？咁然后咧，再俾人揭发咧，就话原来佢同五个唔同嘅学生咧，都有呢一啲叫做奖励约定嘅。所有学生咧，当时得到奖励嘅时候，年龄都未满14岁。咁佢哋但系 14岁啊，原来、 未满啊。咁但系咧，每一个被即系约谈嘅学生咧，佢哋都同老师同埋警察讲咧，就话我哋自愿嘅、哦，可唔可以唔告老师啊？ 即系因为呢、這、一个 全部都系自愿嘅、 读书奖励计划啊，系咪？ 呢个读书奖励计划，咁点算好啊？ 即系话，原来个老师 就用呢个嚟做奖励， 为咗鼓励啲学生读书读好啲， 以身示爱啊！ 系啦，咁就抛个身出嚟， 即系直情系为人民服务哇！嗱，你话啦， 就话如果你读得好嘅，我用个身体嚟做奖励，我用个身体嚟奖励， 冇错，身体嚟奖励。 咁啲学生亦都因为咁嘅原因 接受。而且成績突飛猛進，呢啲算唔算係教學雙獎啊？ 即係呢啲要攞嗰啲咩教師獎噶咯？ 但係個家長好嬲 喎！喂，梗係啦，十四歲啊！ 家長嬲會唔會因為咁？點解你唔同我講啊？我都活到老學到老喎、 啊！你估參加咩愛丁堡獎勵計劃？有冇搞錯、啊？ 如果呢單係真嘅咧，就只能夠話哇，佢呢位教師真係好偉大啦！如果係假嘅話咧， 就代表咧。谂呢套谂呢个古仔嘅人咧，一定系睇得剧多啦。 而且佢哋希望可以有呢一个成绩，有个动力系为自己即系搵翻。 系即系说到尾，其实讲到底咧，都系希望啲学生咧读书系有成绩进步，等佢哋可以自我学习吓，系咪啊？咁即系肯学习啊，所以就制造呢啲奖励出嚟啦。 啊，彭成，听讲你啲小朋友读书成绩都唔错嘅。 哦，唔系噶。 系咩？唔系咩？系定唔系啊？ 我谂 读书好唔好啊？佢哋而家 咁而家系咪教育界要谂多啲不同元素嘅奖励计划咁先？ 唔系，我强烈建议啲家长，如果你老师学生成绩突然间好好嘅话，问多两句。 问咩啊？ 若就像美女，她推动一切节奏。那跳跃的鼓声，在波中翻飞的跳斗。热闹地在说笑，欢欣直空气渗透，渗进每颗心中，随血液流。烈日面上吻我，她好像火舌点着我。大刺眼的色彩，像鲜花水果跟你走。热辣辣的跳舞，真欢乐感觉变做爱。说爱但忠心像哑巴狗，爱这每份光阴，愿这刻你。 情话你尽要放开一切再逗留，这最美的一刻愿你可快乐地承受，你看每朵鲜花含情地放里坚守，轻松的感觉香香透内心玩得轻慢热烈，求你乖乖地不要走，今天总不会再会，但若失去就没有，抓紧欢笑现实随你以后，留住你留住你难放手难放手，陪伴我陪伴我求永久求永久，奉茶醒醉一宿，无奈他必须走，情愿将未尽愿放下一切再逗留，这最美的一刻愿你可快乐地承受，你看每朵鲜花含情地放里坚守，轻松的感觉享受得内心与快乐，玩得轻快烈烈，求你乖乖的不要走，今天总不会再会有，若失去就没有，抓紧欢笑现实随你以后，留住你难放手难放手，陪伴我陪伴我求永久求永久，梦乍醒怎接受，无奈他必须走，情愿将海市蜃楼，留住你留住你难放手难放手，陪伴我陪伴我求永久求永久，梦乍醒怎接受，无奈他必须走，情愿将 覆盖华南沿岸。本港下午和今晚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本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 先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在上桥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收费广场对开。观塘的协和街有交通安排，一阵4点起车辆可以由协和街往顺天村方向左转驶入麦华街往康宁道方向。而龙翔道就有道路工程，介乎龙岩道至到窝打老道之间一段的龙翔道往荃湾方向的慢线会封闭，而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连接龙翔道往荃湾方向的支路都会临时封闭，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一带都有改道措施，揸车朋友去到敬请留意现场交通指示，小心驾驶。何文田就有爆水管，而家常盛街是不能够转入佛光街，而佛光街去何文田村方向跟常盛街的快线是封闭，受影响的巴士路线是需要改道行驶。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当有确诊者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

start by saying I love you。 情深款款嘅呢首情歌啊 ，Hello Nino Richie， 咁啊都喺80年代嘅时候啦， 好熟啊呢、這个都系好经典啊， 好熟好熟系嘛 ，Nino Richie， 我谂你讲呢讲佢嘅其中嘅经典歌曲咧，一定有包括呢一首，即系 Hello 啊，或者之前我哋经常都喺收音机听到啊 ，Endless Love 啊 ，Stuck on You 啊吓，咁我谂头三名都一定有呢一只啦吓，84年嘅时候咧推出嘅一只作品嚟嘅，咁啊。佢呢一隻歌咧，其實都唔多唔少都講到啲男人嘅心聲啦。你的而且確，佢話佢創作呢一隻歌嘅時候咧，咁啊其實同一般嘅男人一樣啦，係啦，面對好多唔同嘅美女咧，硬係心裏邊咧都會有好多唔同嘅幻想嘅。所以佢第一句你記唔記得佢講啲咩啊？ 第一句就話我好想同你一齊獨處啊嘛。 係啦，我想同你一齊獨處啦。 Inside my mind。係 啦， 仲要錫你啊。 係啦，就最重要嗰句咧，就喺佢 chorus 嗰句啊。 Okay. Hello, hello. Is it me you looking for?、 啊、 原来咧喺佢年少嘅时候咧、啊，当佢见到啲靓女咧，佢个心里边咧就系、是、同自己讲呢一句啦。 吓、 啊，诶、哎，美女啊，即系大概你其实你要揾嘅人系咪我啊？ 啊 即系见到个个女仔咧，佢都系咁谂嘅。咁啊，所以咧佢系经常咧都记住呢一句说话。咁啊，直至佢要推出唱片嘅时候啦吓，咁啊，当然啦，要写歌啦，呢只歌系佢自己写嘅。咁、啊，有一次咧，佢屋企写紧歌嘅时候啦，咁佢嗰个嘅监制就嚟佢屋企啦。佢一见到佢监制嘅时候咧，就同个监制讲：Hello, is it me you looking for？ 跟住监制话得。好啊！呢一句即刻俾心机翻去写歌咁样，即系翻去写呢一首歌啊。因为咧 ，Nana Richie 咧，佢话我其实唔系唔想写啊，但系咧，喺呢一句歌词之后咧，唔知点样写，咁但系咧就俾佢个监制喺度逼下逼下逼下之后咧，就写咗呢一只歌啦，就变成咗喺1984年咧2月嘅时候推出嘅呢一只歌。当年咧喺三个嗰啲 Billboard 嘅 charts 咧都攞过 number one 嘅，喺唔同嘅地方咧得到嘅成绩非常之好，攞到 Grammy Awards 嘅 Album of the Year。 不过咧，你话佢个歌词咧，好似就咁睇就好似佢周围撩女仔啦，你话同边个都咁样讲话啊，你咪搵紧我啊咁样，但系咧。佢個旋律咧，其實有一啲都唔係即係所謂花花公子喎。 哦，好專一㗎， 好情深喎、啊。咁、而且咧，我覺得如果你話要學佢裏邊嗰啲歌詞嘅形容咧，我覺得即係大家男仔要學下啦。係，即係你通常我都話我望住你塊面啊，望住你個樣啊，或者望住你個身材咁樣，但係佢話。我渴望睇到你头发上面嘅阳光喎、 啊、 ，I long to see the sunlight in your hair。你话点样可以即系赞美去到一个地步就系、是，我好想见到你头发上面嘅阳光。 你谂下， 即系好似话你充满住朝气啊，喺嗰个地方度出现咁样。 咧，通常我哋咧睇电影嘅时候咧，见到啲靓女，你记唔记得嗰个画面咧？通常系见到个女仔 神光第一线咁 样。冇错啦，个头顶有发光咧，就系呢个 moment 将佢摆咗落去嘅歌词里 面。咁我觉得呢句又好靓嘅，因为咧佢好似话俾你。听就系、是，我唔系净系中意你靓唔靓嗰个叫吸引力，我希望你系永远都咁有活力，希望你开心，希望你系充满朝气，或者你带俾我嘅就系一种咁样阳光嘅希望咁样。哇，你谂下几好啊！个女仔直情觉得就话啊，佢爱我系希望我可以即系永远都咁正面啊，咁有希望嘅咁样。 系咁呢只歌嘅歌词里边就表达得到啦。 但咁惨情嘅点解佢个 melody 系？ 点解咧？其实又同个 music video 咧都系咪有啲关系啦？我唔敢讲啦，但系咧都好大争议性嘅。点解咧？拍呢个 music video 嘅导演咧就系当年拍 Michael Jackson Beat It 嗰个导演嚟嘅，咁啊叫 So Beat It，Yes 系啦，冇错 Bob。咁咧佢就同佢。拍呢個 video 嘅時候咧，如果大家睇你睇呢個 MV 咧，就講 Nino Richie 咧，其實係做個學校嘅老師嚟嘅。咁咧佢就教啲同學好似做戲咁樣啦。 師生戀。 係啦，咁跟住然之後咧，喺當中啦有個學生叫 Laura。 Laura。 咁 Laura 咧係一個失明嘅女學生嚟嘅。咁咧話 Nino Richie 咧，咁其實就一路教嘅時候咧，係啦冇錯，已經對佢暗中咧係有啲愛意㗎啦。咁事情嘅。發展咧就係話佢喺個 music video 裏邊啦，一路教佢啦，咁所以就心生愛意啦，咁啊即係哇，即係啱喺門口經過嘅時候又成日見到你啊，咁你知以前啲 music video 噶啦，總之佢就講翻歌詞嗰一句啦，好好笑嘅。咁但係去到最後咧，佢就做咗一個雕像出嚟，佢明明睇唔到噶嘛，但係佢做咗一個嘅 sculpture 咧，做一個雕像出嚟咧，同阿 Nino Richie 個樣咧就一模一樣嘅。 係。 咁當時咧 ，Nino Richie 咧就話：，喂，阿導演啊，我覺得咧你呢、這個 呢個 music video 嘅 idea 咧，好似九唔搭八啦，同我呢個 係咯，整個雕像出嚟做咩啫？ 呢一首歌咁，但係跟住個導演就鬧翻佢，喂！而家你係導演定我 係 導演啊？ 錢就使咗啦。 個創作係我 嘅 嚇，係我話創作，我話點就點咁啊。於是乎就拍咗呢個咁嘅 video 啦。不過得到嗰、那個 迴響好大， 迴響大到係咩咧？啲人咧當時嘅投票咧就話呢一隻歌嘅 music video 咧係最難睇嘅 MV 咁啊，見仁見智啦，係嘛？不過咧裏邊嗰個女仔都其實幾靚嘅，係、叫 Laura 嗰個女仔其實都。 不過如果你話有一段咁樣嘅師生戀嘅一種曖昧喺度加持咧。咁呢種悲情又可以理解嘅，即係可能啊，佢又睇唔到嘢，佢哋都可能好多細做嘅壓力唔可以一齊。咁如果你咁樣睇嗰啲歌詞咧，又凄美好多喎，因為佢點解不停就話我想你知道啊？你揾緊嗰個係咪我啊？即係因為好似佢唔能夠直接望到自己，係啊，大家係心靈上面喺度互相即係交流咁先至得咯。 但係幾 sweet 嘅，我覺得其實啲歌詞真係寫得， 係、 啊，大家佢得閒去攆下嘅時候咧，其實都唔錯。我諗咧，佢唔多唔少咧都寫到一啲咧。一个男仔好似喺度疯狂迷恋一个女仔嘅时候，嗰种心性。 不过佢就问咗啲冇答案嘅问题咯。Tell me how to win your heart 。我谂如果你试下有而家有个男仔走去问佢，话俾我听，我点先可以攞到你放心？ 所以呢个系佢话 Tell me how to win your heart， 好似佢同自己讲咁，佢又想讲又唔敢讲。 因为我冇任何头绪可以知道。 系啊，我系 haven't got a clue， 我乜嘢头绪冚冷都冇啊。咁但系佢成日都系讲我好爱你啊，即系呢啲咁样嘅嘅心声咧，都经常喺呢一个嘅歌词里边。 我哋唯有咧将佢上下恋对住咧，即系所有男士你要学嘢啦。你可以同个女仔讲，佢话。话俾我听点样爱你 ，Tell me how to win your heart。如果你唔话俾我听嘅话，我只能够 Let me start by saying I love you。哇！ 我谂有多一只可能可以系啦，暗恋啊表白嘅其中嘅一首歌曲啊 ，Nino Ricci，Hello。 Sunlight in your hair, and tell you time and time again how much I care. Sometimes I feel my heart will overflow. Hello, I've just got to let you know, 'cause I wonder.And I wonder what you do. Are you somewhere feeling lonely? Or is someone loving you? Tell me how to win your heart, for I haven't got a clue. But let me start by saying I love you. 会唔会中意中女？我觉得中女系好有魅力嘅，尤其系譬如话我妈咁样啦，当佢发现咦今日啲鸡蛋贵过寻日，佢就会好据理力争。即系我觉得生活上嘅一啲好细微嘅执着，其实喺我哋嘅人生当中系扮演好重大嘅意义嘅，所以中女都好可爱嘅。彭程、曾志豪，中女宅男沙恒达，我系张敬轩。 好啦，我哋听完歌又翻翻嚟现实啦。 系啊，冇错。如果头先你话咧 ，Tell me how to win your heart 咧，我谂而家啲人就唔系啦，佢又话 how to win your job 啊。 系啊 ，how to win a job。 系啦，不如话我听，我点样攞份工啦？有。 点啊？有咩介绍啊？ 系啦，不过嗰份工咧就即系有啲似你追女仔咁样咧。你會唔會覺得哇太容易追到嘅咧？ 就唔珍惜啊！ 咪總係硬係有啲手尾跟嘅咁樣嚇，咁、都俾你逆市追到咧。咁可能你真係覺得哦，點解個個都 too good to be true 係咪真㗎？咁好 點解個個人都唔搶呢個女神，我又爭得掂嘅咧？哦，原來女神有臭狐嘅咁樣，咁你終於明點解啦？ 即係中伏啊！你係咪會覺得？ 佢嗱中唔中伏咧？睇下你個人咧，願唔願意即係接受挑戰啊？ 话说就咁，系啦，嗱，我愿意。咁啊，话说咧，近日有位港妈咧吓，都好重要嘅，因为佢个身份系一个在职嘅妈妈咧，系令到佢对呢一份工咧系有一啲抗拒嘅吓。咁啊，佢本身原来都系一个女作家嚟嘅，佢就叫思玲啦。咁咧，佢就话啦，佢最近咧就去到观塘区咧，就见一间大公司嘅工作。咁呢个面试嘅时候呢就已经问清咗公司嘅架构啦同埋工作范围啦咁样。人工福利呢都比佢而家现职呢就高嘅。咁所以佢就话正喎逆市顺工喎。 真 係 而家咁难搵工。 係啦。咁冇错啦。咁佢话呢即係两日后呢就即係见完工之后收到通知。哎恭喜你我已经请咗你啦咁样。哇发达。咁但跟住佢就佢话佢得到呢份工呢但佢都有少少嘅疑惑。佢就话条件系唔错㗎噃。而家呢个时势又咁差，佢嘅待遇直情叫好，点解我一见份工就成嘅？佢话啊，冇人争嘅，直情系谂都唔使谂咧，即系系啦，就话就请啦咁样。咁佢话啦，啊，究竟有冇咩可疑嘅地方咧？嗱，所以即系佢嘅第一步咧，系咪真系好鬼死似我哋如果拍拖嘅时候，点解冇人查，冇人争嘅？女神嚟喎， 唔係啊！其實咧，唔好講話拍拖，其實有時啲嘢突然間咁順咧，咁好彩咧， 係啦， 其實真係自己都唔敢相信， 係啦， 即係因為人生裏邊或者生活裏邊實在太多陰謀啊，太多 QK， 冇理由咁順利嘅， 邊有咁順啊？ 魔鬼在細節係咪先？ 係啦，咁咧佢話當佢一去到公司見工嘅時候咧，哇犀利啦！邊個傍住佢簽約咧 ？COO 即係佢嘅營運總監。仲有 CFO 財務總監，佢話咧，佢第一時間就話：喂，等先，我見份工嘅職位係蛋散嚟嘅啫，即係所謂蛋散就自己自招啦，即係一啲閒職啦咁樣。佢話唔會去到咁高層嚟見自己係嘛？即係有冇可能會動用到財務總監去見得一個普通職員？ 好重視咯，即係 係啦咁樣。咁然後咧，佢話仲要由咧嗰個 COO 啊營運總監咧親自替佢介紹新職位嘅工作範圍，真係受寵若驚。 係 佢一路聽一路聽。就有几个嗰个形容呢开始吓一吓佢啦。佢话就咁嘅，你知啦，我哋有个财务总监啦。咁由于财务总监呢有政治身份啦，有好多慈善职务喺身，佢想搵人帮佢处理呢啲工作，但就唔够钱请一个私人助理，所以想另外加一个职位呢去兼做埋私人助理嘅工作。即系你突然间呢由你原本要见嘅嗰份工呢变成呢多咗一个范畴啦，係啦，就是要帮呢一个大老细。做佢私人助理嘅工作咁样，咁然后咧，佢话咧，当时呢个妈妈咧就即刻面色一沉，佢话：喂，等先，同我见工个待遇即系要求唔同噶，点解会变咗咁咧？跟住佢话营运总监咧，第一时间就话：其实冇嘢噶，唔忙嘅时候咧系唔忙噶。 佢唔知咩？ 系啦，唔忙嘅时候其实系唔忙 的。忙起上嚟有几忙先？ 系啦，都系写下会议记录噶咋咁样。咁跟住佢又好醒，阿思玲咧，佢话第一时间就话：等先。我仲要 take minutes， 但系你哋财务总监好似喺大陆开会嘅，咁系咪佢哋录完音之后 send 翻个档案俾我帮你 take 翻 minutes 咧？咁样嗱，呢个好合理啊。点知原来对方就话，好似唔系咁。其实咧，如果喺冇疫情嘅底下咧，你系需要陪财务总监翻深圳开会噶。咁跟住呢位司令咧就吓一跳啦，佢话吓唔系话自己仲要出 trip 噶？佢话你几耐去一次啊？咁样，咁啊佢嘅答案就系咁嘅。如果深圳嘅话咧，就一个月两次左右啦。 咁 深圳，咁换言之， 即系仲有第二度啦。 系啦，呢位司令又好醒啊！佢话：等阵先，系咪即系深圳之外，你仲有啲地方要我去出差嘅咧？佢话 真系要系咪啊？ 系啦，个营运总监就话：有嘅，孟加拉咯， 吓 几个月一次，咁啊每次都系去一个礼拜左右嘅啫。咁样嚟到呢度就吓亲佢啦。因为司令就话唔系话孟加拉咁远，成个礼拜嗱，咁头先都话啦， 佢妈妈嚟噶， 佢个在职妈妈嘛，咁佢有细路噶嘛，即系唔系两公婆，佢话喂唔得噶，如果我出咗差咧，我喺嗰度有啲咩冬瓜豆腐咧，我仔咁点算啊？咁样，咁佢就话呢份工咧我唔制啦，佢话因为要出 trip， 同埋佢好嬲嘅地方系咩咧？就佢话 见员工签咗约先话俾佢听， 系啊，佢话点解你会唔主动提出咧？即系你见，因为佢话。我特登请咗一日假嚟见呢份工，再请一日假嚟同你签约。你而家先同我讲，原来我要出差去到孟加拉。 系啦， 系啊。佢话如果你早啲讲嘅，我未必会做啦。同埋 梗係唔止呢個期望薪金啦。 係啊，即係所以而家係咪即係要提醒大家，如果係見工嘅時候， 但你好， 你好難問清楚啊，因為你問得清楚係嗰、那個，但係你簽約嘅時候其實轉咗第二啲嘢。 唔係，我諗唯有你就真係咧見工第一日咧，你除咗睇曬報紙上面嘅要求之外咧，就問清楚會唔會有機會出差？咁但系如果答你嗰个咧，又同你耍官腔，冇嘢冇可能嘅，咁点算咧？ 咁啊，你咁 又或者话而家唔使咯？ 同埋而家嗰个即系强制市场咁紧张嘅时候，系咪先？而家系工拣人，系咪先？不过都系啊，太好太顺利，自己又会惊一惊啊！唉，点算？真系唔知点算？你话俾我听。 怎么说得就如望透那是岸，雨好大。然而又对着我一丝一想一知半解，若并未感应我感受，别胡乱地为我猜心中底牌。我跌宕过的路，女在何地上下，都不了解吧？你是谁？ 三点半啦，咁啊，三点半嘅新闻翻嚟之后咧，豪仔我哋有啊 名人嘅爱情故事。不过呢个名人爱情故事咧，我谂系咁多集以嚟咧最伤感嘅一集啦、 嗯， 因为我哋要介绍嘅嗰位名人咧就啱啱离开咗我哋， 琴日啦。 系啊，咁可能你对佢银幕上面搞笑嘅认识好多，佢、嘅爱情故事你了解几多咧？ 一阵间讲下，打够五万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表示以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47名今年一月被拘捕的人士，包括39男8女，年龄介乎23至64岁。警方说所有被捕人士会被通宵扣留，听朝11点之后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 多名去年参与民主派初选的人士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在上月被捕，其后相继获准保释。多名被捕人士早前接获警方通知，需要提前在今日到警署报到，其中港大法律系前副教授戴耀廷、商人林景南、民主党黄碧云、林卓廷、社民连岑子杰、民协斯德莱和荃湾区议员岑奥辉等，下午分别到马鞍山、田心、油麻地和西区警署报到。岑奥辉进入警署前表示，历史是无法走回头路，决定了就要继续行下去，继续面对。他又说，面对的情况即使有几恶劣，大家心情几坏，都希望切忌怀忧丧志。林景南在警署外表示，问心无愧，近日多番安慰家人，又希望香港人加油。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2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昨日新增33宗确诊，累计确诊病例10983宗。缅甸全国多处继续有民众上街抗议军方发动政变夺权。根据志愿医护的消息和当地传媒报道，安全部队在南部城镇土雅使用实弹驱散，最少3人死亡，超过20人受伤。最大城市仰光一早有示威者聚集，部分人设置路障，警方驱散时使用催泪弹和闪光弹，但民众之后再聚集，据报警方改以实弹驱散。有医生说，一名男子胸部中枪送院后不治。警方又在第二大城市曼德勒使用水炮驱散示威者。被警方是被军方扣押的国务资政昂山素姬被指非法进口对讲机和违反防疫规定，明日将会出庭应讯，但代表律师说至今无法和昂山素姬见面。天气方面，本港下午和今晚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本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 7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位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对开；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喺收费广场。中环嘅龙汇道有临时交通安排啦，龙汇道、演艺道同埋介乎龙翔道至龙汇道至到下壳道食水抽水站一段嘅演艺道咧，会分别临时封闭噶，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而将军路的骏宏街和骏日街就有临时交通安排，去到今晚的7点介乎海旁至骏日街一段的骏宏街会暂时封闭，而骏日街会暂时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那就路路平安啦。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 哇，使唔使讲到好似卖药咁啊？ 喂，你一把年纪唔敢卖，卖唔出噶啦。 中女宅男杀兄大有彭程，彭程，彭程，彭程， 喂，好啦，喂，够啦，够啦。 星期日晏昼两点，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 杀兄大， 杀兄大。 三点三十五分，好唔开心，即系收到呢个消息，我相信大家都系。 系啊，即系虽然你已经知道佢有呢一个即系病重嘅消息啦，咁、但系我谂你从来都冇谂过佢会离开得咁快啦。咁到呢个消息传出嚟之后咧，我谂好多人系真系会觉得，哎，我哋嘅一个集体回忆，一个咧真系一个 带俾我哋好多欢乐。 系啊，香港电影里边嘅一个好重要嘅印记咧，阿大哥吴孟达咧，咁啊，琴日就离开咗。我琴日都咧，冇办法可以相信啊，因为咧脑海里边永远都系留住咧佢肥嘟嘟啦， 好、可爱， 好可爱啦，傻更更啦，一个所谓成日贪小便宜，但系其实去到最后大是大非咧，佢就会好帮你啊，系企喺即系人性嗰一边嘅一个咁可爱嘅人物。哇，我从来都冇谂过，原来有一日咧真系佢会落幕嘅，佢唔系再净系不停喺度笑笑笑笑笑，系会企得翻起身嘅。咁啊，大哥琴日就走咗啦。 系啊，冇错咁啊，同埋即系系啦，了解到。佢當然啦，除咗喺佢嘅電視電影作品之外咧，亦都借住我哋今日嘅節目啦，《明日愛情故事》當中啦，係啦，回顧一下佢嘅過去嘅日子啦，演藝歲嘅日子啦，喺愛情道路上嘅日子，咁啊，趁呢一段時間，我哋除咗回顧咗佢，即係會回顧佢嘅一啲影片之外，都回顧埋佢嘅一生啦，感情生活啦。系啊，冇错啊，咁啊，大哥嘅爱情生活咧都哇，真系非常丰富。我相信大家喺呢几日里边都睇咗好多唔同嘅报道啊。 系啊，我觉得同佢个角色咧，最出名嗰个角色个名咧，有一种嘅巧合喺度。佢最出名嘅角色当然就系饰演周星驰嘅三叔啦。咁呢个三字亦都同佢有三段婚姻。都真係有一種冥冥中嘅巧合啊！ 係啊，冇錯啊，咁啊，佢有三年嘅婚姻生活啦，咁啊都話佢要負擔嘅生活費都幾大下嘅，其實都嚇咁啊。但係佢 第一任開始啦， 好早結婚啊，其實嚇，25歲嘅時候就結婚啦。 係啊， 咁啊當時咧同佢都係藝人嘅女朋友啊嚇，啊麥麗麗就結婚。原來佢哋喺訓練班裏邊咧係識 嘅 喎。 係啊，1976年嘅時候咧兩個人就結婚啦。咁啊冇幾耐咧仲有愛情結晶品添，係一對雙胞胎嘅女嚟嘅。咁啊不過時間咧就不停向前推進咧，反而嗰段婚姻就向後倒退。咁啊根據而家好多資料都話咧，因為達哥咧即係喺嗰段時間裏面工作起飛，咁亦都染上咗一個咧嗱，好多藝人都好容易會中招嘅一鋪人咧，就係賭人啊！就話當年咧高峰期咧就爭落成300,000，可能你就咁聽話300,000，而家點會係巨額啊？70年代喎，講緊咁，我諗嗰陣時300,000應該已經係好沉重嘅啦。咁亦都帶出咗呢一段叫做即係好似影壇上面一段即係小花邊咧，就話佢因為爭好多錢啊嘛，咁啊想問佢嘅即係係啦，同期訓練班一啲人借錢，咁原來發哥就係佢嘅同學，但發哥嗰陣時就拒絕咗佢。咁後來阿達哥好多訪問裏面咧，曾經話過。我好嬲佢噶，因为佢唔借钱俾我。我见到今日有啲新闻仲话咧，当年嘅达哥咧争啲，因为咁样已经想轻生噶啦。咁但系即系人系会长大嘅。几十年之后咧，到大家都已经变成咗一个即系前辈级咧，又好似理解翻当日点解周润发唔借钱俾佢。系啊，佢话如果当日你唔系咁样即系唔借俾佢， 一路依赖佢噶啦， 一路依赖咧，可能佢甩唔到嗰个赌人啊。系啊，咁啊而家突然间即系回首过去。原來就係呢、這個即係叫做啱啱發展初期嘅達哥咧，就有過呢一個咁樣嘅挫折嘅。 係冇錯嚇，咁啊好彩都慢慢都還咗啲債啦嚇，咁但係就即係佢嘅感情生活依然都繼續咁。 係啦，但係因為嗱，佢欠咗唔單止賭債啦，仲有情債啦。因為頭先講第一段婚姻同阿麥麗麗啦，就話佢哋即係一路去到94年嘅時候咧，就正式結束18年嘅婚姻生活，咁就呢、這個可以話佢。第一階段就係咁樣結束咗啦。 係咁，但係喺同一時間嘅時候咧，佢亦都因為做嘢嘅關係咧，都認識咗另一個演員喎、就叫做盧少慈嘅嚇，都係演員嚟嘅。咁曾經都有合作過好多唔同嘅劇集嘅，《強人》啦，係啊，《天降福星》啊等等啦。咁都生咗個女吧？ 哦，佢好有外父相喎，係啊，即係佢又添咗個女。系啊，咁啊，呢一个咧就系佢第二任太太啦。咁啊，然后就话即系当佢喺呢一段期间咧，嗱，即系所以有啲人咧都话啊，大哥佢中间咧其实真系好都几乱啊，感情生活。因为佢话咧喺有即系呢一个叫做卢少慈嘅情况底下咧。 就在93年去新加坡拍戏呢，就识了当地马来西亚的一位演员侯山燕。咁啊，後來仲三年後咧，侯生燕仲大咗肚添，即係你可以話咧，等於嗰陣時佢係出咗軌嘅，係啊，咁啊，即係又有呢一個比較即係混亂嘅感情生活出現咗啦。 係，咁所以就係啦，又懷咗孕啦，就侯生燕啦，咁所以都同就阿盧兆慈都分道揚镳，咁啊，同年都註冊結婚，咁跟住就生咗個女，跟住然之後02年嘅時候咧，大概又即係得子啦。終於都係啦，有個仔啦嚇，咁啊，佢哋兩個都喺馬來西亞嗰度生活。不過啊，達哥其實都講到佢自己嘅感情路上，當然係好豐富啊。其實佢自己感情咧，佢自己都形容咧，可能感情真係比較豐富啊。 嗯， 係啊，咁所以就好容易都進入一段感情。 係啊，佢又話佢每一段都係認真嘅。不過就唔識得去經營或者去控制，咁啊，雖然佢話我係會離開咗佢哋嘅，因為幾段婚姻都分開咗啊嘛。佢話但我仲係好愛好愛佢哋嘅。嗱，你可能話係藉口啦，你有幾愛佢咧？嗱，我哋睇翻呢幾日咧嗰啲新聞咧，不約而同都係用同一個方向咧，就係話達哥要孭起三頭家。即係可能係因為要赡养費啊，又或者要繼續供養生活費啊，所以就話即係每個月咧個洗費咧就係話差唔多要講緊300,000，就哇就係俾三頭家港幣嚟嘅喎， 每月每家300,000啊， 係啊， 係啊，唔係一家，所以就話佢個生活費個壓力好大，起碼要過1,000,000啦，即係咁講啦，係啊，冇錯，咁就所以經常都工作啊，即係其實都要做嘢去賺多啲錢，幫人做嘢， 係啊。咁又唔知道究竟即係佢最尾其實佢會係覺得自己係一種回饋啊、贖罪啊，定係補償啊，定係各樣啦、咁總之呢一個就好似構成咗大哥去到後來工作咧，就不停都係牽涉就係話佢要俾生活費，係啊，佢要賺錢嘅， 係 啊，要養家嘅咁樣。 係冇錯，不過即係都非常可惜，係啦。琴日我哋諗全香港啦，我諗即係全個華人地區收到呢個消息啦，哇！不斷都有好多更新，咁就話佢過身離開大家嘅消息。 係啊，大哥話佢最遺憾就係未曾試過做主角，好想有一套屬於佢自傳嘅電影。不過我諗好多影迷心目中咧。其实佢同星爷咧，已经永远都系我哋心目中嘅喜剧里边嘅主角嚟噶啦，系。 包括有呢一套都经典啦吓，他来自江湖嘅剧集。 没有去试过，怎知他错？就算我错了，亦必须继续。痛苦时有眼泪去中和。没有去爱过，怎知他美？没有你爱我，问怎可脱做？哪管他世界未原谅我，多奢侈的梦，一朝醒觉是尽变空。你看我是没有泪容，受怀现在半空。明天众多苦痛，命运继续来，一点不放松。明天冷风吹送，面上有热情仍流错，就算我错了，亦必须继续。痛苦时有眼泪去中和，没有去爱过，怎知他美？没有你爱我，问怎可脱做？哪管他世界未原谅我。是尽变空，你看我是没有泪容，受怀现在半空。明天众多苦痛，命运继续来，一点不放松。明天冷风吹送，面上有热情仍流光。 续来，一点不放松。明天冷风吹送，未动我热情，仍自我。 有谭咏麟嘅呢一只歌啊，明天仍要继续。他来自江湖嘅主题歌曲，记得啊。达哥达叔都系啦，大哥吴孟达里边饰演啊何英彪啊，记唔记得？佢系阿周星驰嘅舅父。 佢哋嘅关系一系就舅父啦，一系就三叔啦，系啊，永远永远嘅三叔，永远怀念嘅吴孟达。 冇错啊吓，咁啊，我哋永远都会怀念佢啦，喺佢嘅作品里边咧，继续回味翻佢嘅味道。佢都好代表香港啊，其实都真系啊。 系啊，所以即系 小市民心声， 小市民心声，同埋咧，即系如果你用一个好似标记去计嘅话咧，即系你一讲三叔，或者你话即系好似系佢就系周星驰佢隔篱即系最好嘅呢个拍档咧，就系一个记忆嚟嘅。嗱，不过呢个记忆咧，你可以话有限期嘅，因为佢去到即系2000年之后咧，其实就冇再同周星驰合作啦。咁所以你话咧，譬如如果你对新一代嘅后生仔咧，佢有权。佢係會唔知道咧，三叔其實係邊個嚟㗎嚇？即係雖然你話喂唔會啊，新一代嗰啲佢都可能會翻睇翻周星馳啲電影咁樣嗱，咁但係呢個就有趣啦，即係可能有一啲年代嘅記憶咧，一講出嚟你就會俾人哋覺得話哦。你嗌得出佢呢个名字， 证 明 你 都系上一代 嘅人啦。 系啦，可能譬如头先你讲识得嗌何英彪师傅，系啦，又或者如果你再夸张啲，识讲古艳阳嘅，就哇， 有翻啲历练啦，系咪？ 即系确世豪侠都讲得到，就系一啲历练啦咁样。嗱，咁啊，同一时间咧，即系你话香港嘅艺人新闻，同埋你话日本咧，佢哋嗰啲科技新闻咧，即系点样都会可以楞到关系咧，系有嘅。因为当我哋话啊，你嗌得出达哥嗰啲艺名嘅时候，就知道你系一个年代啦。他哋话咧，日本最近亦都有一种嘅发现咧，就系话，如果你噏得出咧红白机呢三个字，唔系红白大赛，系红白机， 红白大赛仲耐， 系啦， 红白机都唔少时间， 唔少时间噶啦，系啦，即系嗰部任天堂嗰部游戏机啦。佢话原来咧系一个非常古老嘅记忆，咁啲人就有几古老啊？佢话个古老嘅情况咧。就好似讲緊呢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咁古老。 哇。 係啦，咁点解会咁样玩呢？ 係啦，点解有咁嘅比喻呢？ 係啦，嗱呢个呢就係日本人呢佢哋自己有一个推论係咁样嘅。佢话啦，你记唔记得呢細个听到你阿爸或者你阿爺同你讲第二次世界大战呀，你咪觉得好遥远呀？係呀係呀，你信唔信呢？如果而家我哋同我哋啲僆仔讲红白机呢，就好似同佢讲緊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咁远。点解呀？嗱，因为咁样嘅，当当当，红白机系几多年发售噶？哦，原来根据资料显示咧，红白机系1983年发售嘅，佢今天2021年咧，足足系38年前。 嗯， 哇，好耐喎！咁但系38年前啫，都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无关噶。好啦，佢话啦，嗱，你如果用1983年呢个时间再向前推38年，知唔知系咩日子啊？原来是1945年啦，咁1945年系咩日子啊？ 就 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 结束嘅时间，原来就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嘅时间。咁于是乎咧，佢话38年，原来就啱啱好咧，即系佢话，如果你系1983年嘅小朋友，你就听你啲阿伯伯啊阿爷同你讲话，想当年啊，我哋啊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嗰日。就爭咗38年，而你今日同你啲小朋友講紅白機，又係爭38年。佢話咧，嗱呢個數學題咧，就等於你係同緊你啲小朋友講緊第二次世界大戰咁遙遠、咁遙遠、咁遙遠嘅事啊！ 咁如果咧用年期計，就唔可以否認嘅。咁、但係即係兩樣嘢咁去比較，似乎又係啦，誇張咗少。 唔係，但係嗰種感覺咧，原來耐成咁咯， 係 耐得 後生仔心目中。 係啊，是最慘係咧，你話我同彭程咧係唔會有呢種感受嘅嘛？ 梗唔會啦， 因為我哋自己就係呢個年代裏邊嘅人咧。不過紅白機係而家唔玩，不過你冇理由話咁老 嘛。 系咪咁遥远嘅事啊？ 对我哋嚟讲都虽然三十几年， 三十八年噶啦。即系头先我哋等于我哋讲话，喂，有冇睇下大哥他罗自江湖咩话？他罗自江湖都系80年代噶咯，八十年代到啦，咁样。即系你谂下嗰个光景都成廿几年噶咯，真系。系啊，嗱，咁啊，于是乎咧，就好多人就觉得即系好可怕啦。佢话就喺度讲笑咧，佢就不如咁啊。我哋咧系咪应该叫学校咧都要推出呢一个咧叫做历史堂之红白机？ 嘅课程。哦 系、哦， 即系佢话，既然已经同二战一样咁耐咯，佢话不如咧唔好再播嗰啲咩战争纪念日啦，不如就播呢啲咩红白机游戏特辑啦，好耐噶啦，已经一样嘅历史。 游戏中学历史咯，真系吓， 系 游戏机中学历史啊。 系啊，嗱，咁然后咧，佢引申开嚟咧，佢就话嗱，红白机就固然你觉得好耐啦，咁仲有冇一啲嘢咧？原来都系喺我哋呢个年代就好熟悉，但系对呢个年代出世嘅人咧。佢就會拗曬頭，咩嚟㗎？咁樣 啲 cassette 帶啊、相機啊，係咪嗰啲啊？ 係啦，嗱，嗰啲之前有啦。咁佢話有人做過實驗嘅，就係、是、咧，彭晴啊，而家喺你面前咧有一個好細嘅樽仔，咁、呢個樽仔係黑色嘅，咁佢個蓋咧係灰色嘅喎，啱啱好咧咁細個樽仔咧就吸住佢。你話個樽仔有幾細咧？就即係好似同我哋平時去驗小便嗰個尿樽、差唔多嘅啫。請問呢個咩嚟㗎？ 我唔知道，我未見過咩嚟㗎。係 啊，你都未見過啊，真係。 係啊，未見過啊。 係啊，頭先我哋咁樣形容啦，然後佢話呢個係咩嚟嘅？係 咩嚟？ 佢話呢個原來就係飛檻 筒。 咁呢個飛檻筒咧，佢就話俾而家啲僆仔睇啦。佢哋僆仔 知唔知係咩嘢啊？ 係啦，佢哋分別嘅答案就係話：請問係咪擺散彈槍子彈嘅盒啦？是不是用来摆种牵牛花种子的盒啦？哦，一定是用来装那些弹珠的，他们很喜欢玩那些钢珠嘛。是啦，是不是用来挤银仔的？如果我来储银仔应该很方便。 是啊，整个银可以摆下去。 是啦，另一个就说了，是不是用来挤 BB 弹的？哇、哦，竟然呢在这么多天马行空的答案里面， 完全不知道， 全部都不知道啦。唯独有一个知道。佢話呢個問咗啲網友咧，佢就係令和年間出世，即係其實講緊舊年啫嘛，即係呢個時段出生嘅。佢竟然認得出嚟，佢就話啦：呢個咧應該就係菲林童啦。 嗯，點解佢又會知咧？ 係啦，唔知，因為佢就係咪有啲好聰明嘅記憶？ 屋企人用過咧，可能係啦。 即 系佢唔会知啊嘛？ 即系原来熟悉同埋陌生咧，系 可 以 咁遥远嘅， 系可以咁遥远噶。即系我哋真系唔好以为咧，所有嘢都系想当然啊！即系咩？ 咁呢个系都系 系啊，唔系即系想当然地咁熟悉啊咁样。嗱，于是乎咧，仲有第三个现象系咩咧？就系你作为家长咧，或者我哋叫呢一代人咧，啊，你会唔会特登咧都想就系话？不如你试下咧，阿爸阿妈咧旧时年代咧嘅一啲事物啦，嗱，无论食嘅嘢啦，着嘅衫啊，譬如你会唔会想可能咧？ 我有啊，我有攞啲攞翻啲旧衫出嚟着咧，喺妈啲旗袍咧，咁、我有将佢改到啱我着为止嘅，咁佢。嗰啲舊嘅首飾啊，甚至乎係手袋啊，我係叫佢留俾我噶、因為我好而家唔知點解咧，好中意懷舊。 因為年紀大咗啦， 係啦，真係年紀大咗，特登咧，真係啊，就會走去一啲 二手 嗰啲鋪頭，特登揾翻啲五六十年代嘅衫，揾翻啲手袋，揾啲翻啲配飾，咁、啊有一兩件，咁啊希望可以攞嚟襯翻而家嗰啲衫，帶翻嗰啲懷舊嘅味道。 係啊，但係你會唔會而家講緊就話用你即係舊時嘅嘢咧 sell 俾你個仔啊 ，sell 俾你新一代嘅人士咧？ 冇得 sell 喎，啲嘢係。 我有試過 sell 㗎，譬如咧嗱，唔好講其他《龍珠》呢套漫畫。可能我哋呢一代人咧，仍然覺得冇嘢，係我哋屬於呢個年代，好似係現在進行式。但係 ，sorry， 我哋都要接受現實咧。其實《龍珠》冇做好耐嘅，即係佢而家不停 update 啦嚇。咁但係佢呢個所謂好熱鬧嘅記憶咧，其實屬於九十年代就完咗噶啦。咁你對我個仔嚟講咧，譬如六七歲咧，呢件事係 新事物嚟， 係新事物啦，但係亦都係好老嘅一樣嘢嚟噶嘛，即係同佢起碼相差三十年啊嘛。我有試過說服佢去睇噶，即係不過其實我唔係主動俾佢睇嘅，畢竟打打殺殺啊嘛。咁我摆咗几本漫画喺个书房度，佢偷嚟睇，跟住我开头就话：喂，唔睇得个，打交个。跟住佢话：哈，我睇咗啦，我好唔好睇啊？佢话都好睇嘅，咁样，哦，都算系导到佢少少，即系佢都会觉得嗰样嘢有趣 嘅， 系啦。但系第二啲嘅就唔得啦，譬如男儿当入樽咧，可能佢太细个啊，嗰啲打篮球嗰啲咧，佢又未识欣赏，我导佢睇咧，佢就唔想睇。我有试过叫佢睇蓝精灵， 唔中意， 佢觉得好恐怖。见到加达啊、捉人嗰啲咧，但系有一个真系经典，我真系想话咧，咩叫做经典不变咧？叮当 系啦， 哆啦 A 梦冇得输。纵使你话可能佢而家所谓有新嘅古仔拍啦，但系佢嘅人物都系嗰个四十年前都有啦，五十年前都有啦。哇，啲僆仔而家仲系好中意睇嘅。 啱啊，虽然佢哋叫个名同我哋唔同。 系啊，冇错啊。但系我觉得呢、這个系真系超越咗咧好多时间嘅限制啦。佢唔会觉得话，爸爸我唔睇啲咁旧嘅卡通片，我要睇新嗰啲。 原来是一样即系传承到落去 嘅，即系 timeless 啦，呢啲就系经 典啦，都 timeless 噶。咁因为佢话日本咧，就有啲家长咧，佢就好想将自己当年嘅嘢咧，咁头先咪讲紧红白机噶嘛，佢哋就话啦，嗱唔好研究，佢话佢特登。他说呢就有一些30到49岁的家长，即是我们这些年纪，就说你会不会想给他们特登玩一些红白机游戏？他说会啊，我呢很想鼓励他们去玩，因为呢想给他们感受一下呢，即是爸爸妈妈呢当年玩过什么啦，还有呢想看看究竟他们喜欢玩什么。 那是什么东 西？好多唔同嘅，譬如有啲咩勇者斗恶龙啊 ，SD 高达啊，仲有一啲系heavy metal， 仲有吞食天敌，我呢个我都中意玩啊。咁咧，但系最简单嘅嗰啲游戏画面咧，嗱，譬如我俾你睇下，佢直情好似人哋咧嗰啲游戏画面咧，就系好似一条条嗰啲统计图嗰啲表咧，咁啊有啲人名就话啊呢、這个咧就系诸葛亮啦，佢又带住一个士兵，佢有500个士兵，但系好简陋噶。你系咪好似睇紧统计图里边咧？ 我睇唔出佢系一个游戏咯。 系啊，但系呢个系我哋以前细个咧玩到即系沉迷不堪噶，唔知道有冇可能都会可以令到你嘅小朋友承继翻你当年嘅沉迷嘅玩意咧？ 我相信可能佢话阿爸，不如你玩我嗰啲啦，好唔好啊？ 我玩紧噶啦，玩紧噶啦， 好玩好多。闪一闪啊 ，Koji Tamaki， 玉置浩二啊，喂，佢都系 经典嘅咯，都 timeless 咯，系啊，呢个又系又要 sell 下俾啲后生仔听咯。其实我发觉得噶，系啊，我哋呢个节目时段都经常播出一啲经典歌曲啦。 我哋呢个节目都经典啦， 系咩？ 系啊， 惊讶就有嘅， 十几年啦， 系啊，所以最后带俾你呢一个 Twinkle Twinkle 啊。 要一閃一閃啊，喂，差唔多又到四點啦，閃下閃下， 希望大家都可以收拾心情啦。呢幾日都好多唔開心嘅新聞嘅，聽日再見， 拜拜。 拜拜。